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科举舞弊案破的第二日，嘉宁帝颁下圣旨，罢免杜泽如户部尚书一职，举家贬谪漠北，剥夺古奇善忠义侯府爵位继承权，斥责忠义侯教子无方，罚银千两，并将西北大军交由护国上将军施元朗执掌。而资历尚浅的户部侍郎钱广进被嘉宁帝破格擢升为户部尚书。在殿试三甲出来的同一日，受百官称颂、民心所向的任安乐亦被任命为大理寺卿。经此一事，无论名士聚会或是贵女施宴，再也未少了任安乐的一份请帖，所有宴会皆以能请他出席为荣。此时据任安乐顶着满城嫌弃的凶悍女土匪之名入帝都奉职，不过区区三月。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每三年秦河之畔皆会为中举的学子们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盛宴，高马红袍少年儿郎往往折了一江风流，引无数女儿尽折腰。今年的科举虽然曲折坎坷，却也丝毫未损了几位才子的风头。尤其是名冠京城的温硕公子，在殿试时得天子府长，百官喝彩，更是传为一时佳话。这一日，一众进士在锣鼓声中巡游帝都，领头的温硕一身大红状元袍服，温润如玉。凡他所过之处，自临街酒楼贵女手中扔下的鲜花足足铺了一地。 啊，我是小公子啊！ 小公子， 这可真是 物 表人 才。谢谢，谢谢。 傍晚，嘉宁帝在皇宫赐下琼林宴，连极少出席宴会的太子也郑重以待。听宫里传出的消息，太子之喜溢于言表，学子们所敬之酒皆是来者不拒。星朗月空下，任安乐便是伴着这场盛大热闹的琼华之礼，坐着马车慢悠悠晃进了皇宫。马车内，院书眨巴着眼打量着一身藏青屈居的任安乐，摇头晃脑直叹气。 唉， 他眼巴巴盼着任安乐穿上太子送来的衣饰盛装入宫，也好让那些公主贵女们眼红眼红。哪知任安乐早把礼物收进库房，贴好封条，还特意吩咐以作他将来装帘之用。 唉，咱家的傻小姐哟，就没见过你这么实诚的姑娘。 御花园内喧闹欢腾，嘉宁帝却选择在安静的观心园召见任安乐。观心园在皇城最西边，数顶宫灯将院子照得流光溢彩，只是夜幕降临，难以如往常一般遥见福陵山脚的千里草原。这个园子近些年来很受嘉宁帝喜爱，但凡不为国事召见朝臣，总会选在此处。京城关于任安乐的流言传了千百种版本，素来平和的安王禁不住心里痒痒，得知嘉宁帝在这日宣任安乐入宫，便死气白赖地跟着凑了上来。此时品着内宫珍藏佳酿的安王摸着两撇胡子向嘉宁帝道喜。 陛下，这次的状元郎实至名归，温硕倒是没有辱没右相的名声啊。 温硕年虽幼，却有治世之才，加之对太子忠心耿耿，将来必成大晋柱石。嘉宁帝点头，微有感慨。 唉，当初他救了太子，如今看来倒也是二人的缘法。朕即位16载，尚还未见一人能及此子聪明。 哎呀，倒也不至如此。当初那丫头的聪慧，恐怕不在温硕之下。 安王微有醉意，突然插了一嘴，话到一半时才突觉犯了帝王忌讳，讪讪放下酒杯。 陛下， 安王不必在意，这本就是句实话。当年镇变之帝子元若是由帝家养大，恐怕这世上便会出第二个帝圣天。 安王咽了口口水，深感自己聪明一世，临到老了一时嘴快晚节不保，一时间恨不得将上辈子念的书都倒腾出来，心里翻过无数个有思想有深度的话题，企图弥补刚才的错误，哪知帝王心海底针，对面坐着的爷居然没有轻易接过的打算。 他如今由皇家养在泰山，安王，你觉得可惜？ 自是不会。帝家当年犯谋逆罪，您能留帝子元一条命，已是对帝家格外开恩了。 老王爷心如擂鼓，嘉宁帝似笑非笑。 子元，子元，当真是好名字呀，性格也似帝家家主，只是朕怕帝圣天还不屑承朕的这份心慈。 此话一出，安王脸上的诧异遮都遮不住，惊声道： 陛下，帝家家主还活着？ 嘉宁帝眸色一暗，指腹不自觉摩挲手上扳指，半晌后沉声道： 自然是已经亡故了。 安王长舒口气，端起酒杯灌了一口，眼下失态。十年前帝家满门被斩，八万将士亡于西北，若是帝圣天还活着，以他的名声，云下早已战火四起，何来今日大境的太平之日？ 当年太祖崩后，帝圣天便失踪了，无人知其生死下落，陛下为何言之凿凿？ 安王将疑惑压至心底，还来不及想出缓和气氛的场面话，内侍禀告的声音已在远口响起： 陛下，任大人求见。 让他进来。 嘉宁帝沉声吩咐。安王一边想着给这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立个长生牌，一边抬眼朝远口瞧去。走来的女子龙行阔步，月光下一身藏青古裙，意境绵长，让人不禁好奇这女子该是何般容貌。任安乐走过小径，现于两人面前。安王一怔，淡眉素眼，气韵天成，却非常人，只是这模样生得过于普通了，着实可惜呀。安王感叹之间，任安乐已经走到两人不远处，朝嘉宁帝的方向行陈礼。 任安乐见过陛下。 起来吧。 任安乐起身朝安王的方向抱拳，利落飒爽。 见过安王。 安王微愣，微笑颔首。嘉宁帝朝对面椅子的方向一指，任安乐极顺溜的一屁股坐下，坦荡至极，没有半点得见天颜的惶恐荣幸。瞧见这一幕，安王急忙灌酒，头转向了一旁。嘉宁帝面不改色，说道： 任卿破了科举舞弊案，还天下士子一个清明，朕该感谢卿。 老王爷暗自腹诽，皇帝肯定对敲响青龙钟一事耿耿于怀，本想秋后算账，没成想任安乐一举成名，得尽人心，如今还轻易动他不得，这么想着不禁有些幸灾乐祸。 陛下言重，若非陛下宽宏，大理寺众官相携，平安乐一人之力，绝难让此案大白于天下，是陛下治朝清明，方有今日之果。 听听这话说得漂亮。任安乐一眼看上去便是坦荡之人， 他口中赞颂之词即便与那些整日溜须拍马的人一模一样，偏生落在耳里格外中听。果不其然，嘉宁帝面色和缓不少。 任青衣让朕刮目相看，本以为青只有帅才，如今看来入朝为官也不算埋没了青。只是听闻安乐寨的三万水师是青一手调教出来的，若朕让青回晋南帮纪老将军训练水师。 安王心底一凛，朝任安乐看去。任安乐连连摆手， 陛下千万别啊，我那个土匪窝远不及帝都繁华，再者安乐戎马数年，一身伤骨，在京城养老足矣。 安王嘴里含的一口酒差点喷出来。任安乐今年上还只有18吧，这让他们这些半只脚迈进了棺材的老头子情何以堪。嘉宁帝意识一愣，眼底肃冷散开，笑意温和起来。 任青说笑了，青乃国之栋梁，愿留帝都辅佐朕，朕心甚悦。青此次破案有功，但有所求，朕必应允。 任安乐确实有才，况且此般性子也合他的眼缘。任安乐懒散坐着的身子猛然朝前倾，淡然的眸子变得明亮。 陛下当真？ 几乎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任安乐瞬间溢于言表的喜悦。安王想到他3个月前在朝堂上那场求娶，冷汗冒了出来。嘉宁帝眼微眯，手轻扣在石桌上说道， 只除了一件，太子非位不可。 臣便知道陛下是在逗臣。算了，臣没什么好求的。 这哪里是和一国之君说话的口吻，偏生嘉宁帝却极为受用。见任安乐一脸沮丧，遂好奇道， 任青，太子便如此能入青之眼？ 虽说太子受待见让他这个做老子的与有荣焉，可是他实在瞧不出自己儿子哪里有能让久经沙场的任安乐稀罕成这模样的地方。任安乐摸索着下巴，对上嘉宁帝和安王热切的眼神，缓缓道， 太子殿下容颜如玉，安乐自小念想的夫君便是他那般模样。 安王终是没保住自己维持了十几年的皇家仪态，一口酒直接喷了出来。嘉宁帝回想太子的容貌，默然无语，心底狐疑。 容颜如玉，难道晋南出来的女子审美颇有不同？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